你好，我是腾讯云资深架构师刘俊强。之前提到2019年的云计算趋势主要体现在五大方面，分别是云服务市场将继续增长强劲，混合云和多云将逐渐成为主流，自动化将不可或缺，合规性和安全性将受到重视，云服务将依然是新技术的最佳试验地。那么，这样的趋势会对技术人员产生什么影响呢？技术人员又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趋势变化呢？一个普遍的共识是，云计算优先概念将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被普遍接受。云计算也将被各大企业以及独立开发者所选择采用。而对于 IT 从业人员或技术人员来讲，面临的主要影响是自身云技能栈的建立。下面来看云技能栈的建立。目前，各大企业都加大了在云计算上的投入，那么如何将云计算使用好，追求最大的投入回报，便成为关键问题。云计算和传统 IDC 有着诸多区别，如果仅仅将云计算当作传统 IDC 来进行使用，便达不到上云的目的。简化来看，企业上云的期望主要在于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，而技术人员需要通过技能来帮助企业达到这样的目标，势必会对技术人员的技能栈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。在开始讨论云技能栈的挑战前，先回顾下云计算的三类服务 IaaS、PaaS 以及 SaaS。上图展示了不同类型的云计算服务，云厂商和客户的责任分配是怎样的？我们可以根据自身业务的情况来进行灵活的选用。例如，类似 GitHub 的 SaaS 类代码托管服务，消息队列 Kafka 这样的 PaaS 类服务，以及云服务器这样的 IaaS 类服务，在此我将不再累述了。接下来主要讲一下云计算给技术人员带来的技能栈方面的挑战，主要在于两个方面，分别是对云计算弹性能力的掌握和对云网络与安全架构能力的掌握。先来看云计算弹性能力的掌握。上云之所以能够有效帮助企业进行成本优化和效率提升，主要是依赖云计算的弹性能力。弹性能力包括资源的快速分配以及资源类型多样性等诸多方面。企业在迁移上云时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比如业务应用程序架构本身不支持弹性扩展等。这样的情况下，将应用迁移上云后，如果业务架构不做出调整，还是无法使用到云计算的弹性能力来帮助优化成本和提升效率。当然，迁移上云本身会面临新业务应用和遗留业务应用的问题，这里暂不做过多讨论，因此这属于云迁移策略的范畴，还是专注于探讨如何使用好云计算的弹性能力。我将如何使用好云计算弹性能力的要点做了如下简单整理。一、业务架构需要采用云优先策略，尽量做云原生架构，使得业务应用本身在基础架构上是对云计算弹性能力有良好支持的，同时拥抱微服务架构设计风格，使用容器服务来简化运行环境依赖等。二、云计算弹性能力的熟悉，例如弹性伸缩、批量计算以及无服务函数计算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将计算资源的生命周期管理交由云厂商来进行处理，使用者更加关注于业务实现。当然，使用者也可以基于云监控和 API 自行进行资源的弹性扩缩容。不论是何种使用方式，弹性能力是云计算帮助企业优化 IT 成本的基础，能最大程度做到按需使用，减少资源浪费。这里还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是关于资源的计算，例如云服务器计费模型的选择问题。不同的计费模式适用于不同业务场景，如间歇周期性计算作业就适合按量计费这种后付费模式，如长期稳定计算作业就适合包年包月这种预付费模式。三、熟悉公有云服务地域和可用区来进行高可用架构设计，充分利用公有云物理地域间内部网络互通的能力。那么，技术人员如何用好云计算的弹性能力呢？目前，主流的云服务商都提供了相关的产品使用介绍资料，如文档、视频以及 workshop 等， 通过这些资料，可以帮助技术人员快速地熟悉了解云计算的弹性能力。当然，了解熟悉完云服务商提供的弹性计算能力之后，我们还需要对自身业务进行梳理分类，来规划好不同业务模块到底应该使用怎样的计算能力。再来看云网络与安全架构能力。在传统的 IDC 模式下， IT 环境更像基于边界的城堡模式，即整座城堡都是由客户自行建立和管理的。而云计算环境更像是一座现代化的酒店，客户在这座酒店可以通过房卡进入特定的楼层和房间。因此不难看出，这两种模式下的安全模型是不一样的。如果企业直接将传统 IDC 模式下的安全模型平行迁移到云上，可能会对安全产生不利影响。简单来说，云网络与传统网络模型有相似和不一样的地方。对应技术人员需要掌握的网络相关能力如下：一、先掌握私有网络下的产品，例如子网划分、ACL 设置以及 NAT 网关等产品，最终掌握基于云网络产品的网络隔离方案设计。二、了解公网网络计费模型，并根据业务特点选用最为适合的计费模型。公有云的公网网络计费有多种模型，适应不同的业务场景。如果不能熟练掌握，会造成成本的浪费。例如，公网计费常见的计费模式有按带宽计费、按流量计费等。如果业务类型每日只有很短的时间的流量高峰，采用按带宽计费就会有成本的浪费。一般时间而言，当带宽利用率高于 10% 时，建议优先选择按带宽计费。三、熟悉公有云特有的网络产品，来帮助提高业务效率。例如对等链接、云联网等产品能够帮助提升客户多地域部署时的内部互通性。正如前面所说，云计算更像现代化的酒店，那么云安全架构设计能力就对技术人员提出了如下的基础技能要求。一、熟悉云安全责任共担模型，简化而言，就是客户负责使用云的内部安全，云厂商负责云服务本身的安全。使用云的内部安全包括但不限于数据、身份和访问管理以及操作系统安全配置等。二、做好云安全架构指引，来帮助企业做好云端安全加固，即云安全架构的能力和产品全景图，以及适合企业业务需要的能力和产品选取方案。关于云安全架构指引，这里我将分门别类简单整理如下。一、基础设施安全，基于私有网络 VPC 设计网络隔离方案，应用防火墙 WAF、 安全组、安全的链路连接等。二、身份与访问控制，访问管理系统、多因子认证等。三、 DDoS 防护，云解析、 DDoS 防护、安全 CDN、 高防 IP 等。四、数据加密，快存储及对象存储加密、密钥管理系统、数据库中间件安全连接等。五、日志与监控，网络流日志、云审计服务、日志服务、云监控等。总的来说，做好云安全架构设计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章之前提到的责任模型，即明确哪些责任是由云服务商负责，哪些是由企业自己负责。然后根据上面提到的指引，熟悉并整理出这些产品或功能对企业自身业务的适配程度与边界，如能解决什么问题、不能解决什么问题、解决问题是否引入额外的代价等。这样就明确了手上有哪些弹药，在设计云安全架构的时候就可以像搭积木一样来进行组合使用了。整体而言，云安全架构设计能力是构建于基础的安全架构设计能力之上的，因此掌握基础架构设计知识是前提条件。从全文不难看出，云计算的普及会对技术人员的使用习惯产生很大的挑战。基础设施工作模式的不一样会带来工作思路的不一样，再加上目前正处于传统 IDC 和云计算并行的阶段，因此对技术人员来说，掌握和了解相关的知识和信息，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是尤为关键的。云计算更多的是服务模式的变化带来了适配工作的挑战。作为技术人员，学会有条理的梳理工作，对数据安全敏感，持续学习等良好的工作习惯，相信面对云计算带来的挑战，